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第164集。 小二，来一壶茶。 城中，一座灯火辉煌、人声鼎沸的茶楼里，已换下一身北秦华服的弟子园，对着推门而入的人扬起了唇角。来人闲步走近，一身湖绿长裙，琥珀色的眸子里透出的清冷矜持和弟子园有些骨子里的相似。这女子不是旁人，正是君家的掌舵人君玄。弟子园入城后落脚之地，正是如今君县城最繁华的君子楼。君玄挥手，刚才一直跟在弟子园身后的丫鬟向他行了个礼，将门掩住后守在门外去了。满堂热闹被隔在门外，厢房里一时安静下来。君玄直到没了旁人，脸上的寒意才褪去，眼底露出几分真切的暖意和善。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弟子园身前，仔细打量他半晌，拾起弟子园的手用力握紧，隐隐有些激动。 子园，自从七年前一别，我们有好些年未见了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 君玄不过比弟子园长上两岁，这口吻倒有些长辈的意味。弟子园颇为哭笑不得，倒也没反驳。 阿玄，是八年。 弟子园朝君玄笑道，眼底因他的关心荡开浅浅的涟漪。弟子园生性孤傲难驯，极少有人能近他身，观他待君玄的态度，两人显然很是亲近。君玄一怔，颇为怅然，颔首道： 对，有八年了，这一年经的事多，我都忘了。君叔说你到后只领着如意一个护卫就出了门，君县城如今被北秦占领，你一人深系我们整个地家，万不可再这样马虎大意。 若是有人听见君玄此话，定会觉得惊讶。帝家十一年前被灭族后，除了一个帝子元和生死不明的帝圣天，其他人死得干干净净。这个犄角旮旯里蹦出来远隔万里的君家家主，却自称是帝家人，也太荒谬了些。但帝子元却未对这话有半点反感。他默默听着君玄埋怨也不恼，心底有淡淡暖流划过。这世上除了帝圣天会这样指责他，也只剩一个君玄了。不，应该是帝君玄。云下之上能相传几百年而不倒的氏族，总会有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或守护一族的手段，帝家也不例外。帝家最大的底牌，除了用铁血铸造的十万雄兵和隐于大山深处的安乐寨外，便是这支百年前自帝家嫡系秘密分离出来的支族。帝子元往上数三代，也就是他曾祖父一辈，排行乃一君字。这一代族长帝君男高瞻远瞩，未免百年后帝氏养出狂妄无知为家族带来灭顶之灾的后人，将帝氏一小部分族人连同幼弟帝君贤一起送至漠北边境。他如此做，既是为了壮大拱卫帝家的力量，也是为了有一日若帝家大厦将倾，还能有一支帝氏血脉能传承下去。帝君贤在君县城落地生根后，改换门庭，自称君氏，并留下君氏祖训，君家传承家业者男女皆可，只有一点禁忌，绝不能踏足朝廷。这是帝君南和帝君贤两兄弟在帝北城分离时定下的约定。帝家已是君武传家，树大招风，君家若要安稳的传承，必然要走一条截然不同的路。之后百年时间，君家在帝家源源不断的财力相助下扎根君县城，经商版图囊括整个西北，甚至远至北秦东迁，成为闻名云下的商贾世家。君家后人一直谨守君家祖训，家族传承者从无功名在身， 因君家这个规矩，且世代家主乐善好施，厚德仁义，历朝封疆大吏对这个家族都颇为照服。西北不少以武入朝的将军贫困时，大多受过君家恩惠，遂君家和西北各城守将的关系也很是融洽。到了大晋这一朝，施元朗和君贺相交于韩帝两家称霸云下的动乱年代，彼时两人都是半大的少年，在西北这块地界上互相扶持，几十年交情莫逆，这是整个西北都知道的事儿。当初施元朗便是考虑到君家财力雄厚，君贺膝下只有一个女儿继承家业，为了好友百年后君家有人支撑门庭，才会以义军统帅的身份为手下爱将求娶君家女儿。只可惜他并不知道他一心栽培的秦景是北秦连氏遗孤，更没想到君家即便不靠外力，也有足够的能力自保。当年君玄亲口答应这桩婚事，不过是因为秦景是他甘愿托付终生的人。这百年来，君家虽不入朝堂，却通过强大的经商版图，在西北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地下情报网和拱卫军事族人的暗卫。但君家的壮大也遭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。11年前，帝家一夕崩溃，满族被灭，事发突然，嘉宁帝又动用了整个皇朝的力量抵挡帝家势力。为了保存实力，君家断了一切和帝家明面上的联系，只暗地里照拂帝子元长大，扶持帝家东山再起。当年整个晋南遭受重创，哀鸿遍野，骆老将军免了晋南10年赋税。若非君家强大的地下情报网和财力支持，帝子元不可能在短短10年内重建帝家，甚至实力更甚于初。这10年，帝家一直低调内敛，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昔日执掌一半江山的家族早已没落。帝子元重回朝堂后，为了震慑嘉宁帝和公侯世家，才将封守的铁板一块的晋南暗藏实力若有似无地展现了出来。20万雄兵，繁盛的商业，清明的吏治，晋南的11座城池早已自成一国。嘉宁帝对这样奇迹般重生的帝家曾感到不可思议和恐惧，尽管知晓得太迟，但他仍然动用一切力量来查明帝家崛起的原因，可最后却止步于安乐寨后帝家暗藏的秘密水师，再难有半点收获。嘉宁帝并不知道，云下之上有两个帝家，此消彼长，共生存亡。但到了这一代，除了还未认祖归宗的帝晋言，也只剩下帝子元和帝君玄两个人了。帝子元想着当初那位祖爷爷瞒尽世人的安排，颇为唏嘘。他拉着君玄到木桌旁坐下，拍拍他的肩，替他倒上一杯热茶。 放心，如意身手不错，一般人伤不了我。北秦内功高手桑延半步不离墨天左右，墨天和连兰青也是心思缜密之人。我要是带着一群高手出去，他们又岂会相信我是离家出走的西云幻？ 听见帝子元提及连兰青，君玄眼底极快地浮过一抹情绪。 你太胡闹了，这一年战乱你事事冲在前面也就算了，这次还一个人跑来君县城，如今君县城势力混乱，你也不怕北秦王将你认出来？ 帝子元以本来面貌入君县城确实太冒险了些。帝子元好整以暇地弹弹袖摆。 没事，我在墨天面前折腾了一个时辰他也没认出来。除了北秦王，城中还有其他北秦将领，连北秦皇帝都没有我的画像，更何况其他北秦人。 帝子元过往10年都以任安乐的身份出现于世人面前，恢复身份时已位高权重，这一年在战场上也多以盔甲示人，北秦探子难尽其身，自是不知其容貌。 阿玄怎会如此担心？难道北秦军中有熟知我大晋国事的朝元？没有，我不过是担心万一有人能认出你来，徒生事端。 迎上帝子元深沉的目光，君玄摇头，端着茶杯的手一顿，抬手抿了口茶。他在决定继承君家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本姓帝，是晋南帝家一支。 君玄骨子里有着不输于男子的骄傲刚烈，他选择继承家门，也就等于扛起了他们这一支对帝家的拱卫之责。帝子元这些年过得有多苦有多艰难，他比谁都清楚。原以为否极泰来，两家互相扶持下度过嘉宁帝灭族的危机后，他会相夫教子，代替父亲守住君家，在君县城安稳地过一生。但谁能料到，十年后他竟和当年的帝子元有着无比相似的遭遇。入口的雨前龙井微干，淡淡的色意在口中弥漫。君玄垂下眼，看着青瓷杯里飘荡的茶叶，有些恍神。一年前君县城被北秦攻破，遭北秦屠城，这样爆发的灾难并不是平常以经商传承的君家就能抵抗得了的。除了帮施老将军尽可能地将老弱妇孺送出城，君玄什么都做不了。秦景叛国的消息传来时，虽人心惶惶，可城中百姓并不相信，君玄也是。秦景虽然沉默寡言，却正直善良，仁义爱民。十年相处，君玄知道秦景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否则又怎会值得他托付终生？秦景怎么可能背叛国家和恩师，把守护了十年的百姓亲手送进死地？君玄初闻时，只觉得这个消息荒谬到可笑，但一封薄薄的书信，短短的19个字，毁了他所有坚持和活下去的勇气。破城之日，施老将军临死前命亲卫将遗信交到副将赵云海手中，那封遗书里只有19个字： 逆徒秦景叛国害民，施元朗误收贼子，一生大错。 君玄到如今都记得自己展开遗信时颤抖的难以自持的双手，还有那股仿佛被人掐住脖梗时无法言语的窒息。那个一世枭雄、半生戎马、守护边疆的老元帅，最后的遗言里未提及父母妻儿半分，战死前还向着一城百姓忏悔认错，何等的悲凉。君玄握着茶杯的手缓缓收紧，仿佛自己手中握着的仍是那封重如千钧的遗信。他低下头，神色痛苦。 是我的错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错。那个十年前把秦景带回君县城的人，是我弟君玄。多人有声剧《帝皇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